總統特朗普的支持者聚集，高叫停止點票的口號。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的票站外亦都有人抗議。反對特朗普的民眾就在紐約、波特蘭、洛杉磯和西雅圖等多個城市上街示威，要求點算大選中的每張選票。特朗普陣營在三個州入禀法院，要求暫停密歇根和賓夕法尼亞州的點票工作，並要求佐治亞州法院妥善保管在投票日晚上7點之後收到的選票，亦都會要求威斯康星州重新點票。民主黨候選人拜登陣營就要求點算包括郵寄投票在內的所有選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以下。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艾沙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吕宋海峡。同时，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在现港之东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中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同干燥，气温介乎21至28度，吹和缓嘅东风，听日转吹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系日间大致天晴，星期日云量较多，下星期初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95点，升809点，总成交金额1,76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20点，升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4点，升2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5蚊，升36.5；阿里巴巴294.6，升17.4；美团329.6，升15.8；小米集团24.25毫，升3毫；吉利汽车21.4，升1.72；港交所383.2，升11.6；京东集团361蚊，升31蚊；比亚迪股份197.2，升27.2。中芯国际23.95毫，升1.65；中国平安81.3，升1.0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5，英镑10.094，瑞士法郎8.533，澳元5.579，加元5.902，新西兰元5.207，欧元9.122。每百日元兑港元7.43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619。日经平均指数报24,105点，升410点。港金现价报17,700蚊，系升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6.66美元，卖出1,917.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同埋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都系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而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系多车，东行嘅龙尾喺北角警署。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多车，龙尾海丰园；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过了兆辉台。而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龙尾排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那段车多缓慢，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温思劳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元朗，同埋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最后咧，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5:44，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嘅6:3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以为自己永远只有错爱，找不到真爱时，音乐说。 若觉得第一位最愉快，为何上一位不释怀？ 当你觉得自己好像很怪，和其他人格格不入时，音乐说。 请跟我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已经实施了，物管公司和负责管理监督物管服务的从业员都需要申请牌照，前线人员就不用了。发牌只有三年过渡期，如果有经验但未符合学历或专业要求，可以先申请临时牌照，报读相关的课程后再申请正式牌照。详情浏览 pmsahk.org.hk。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大家认识我可能都是由看电视开始，看了这么多年电视，香港终于在今年的12月1号全面数码电视广播。如果你还用旧的模拟电视，到时就看不到的了。怎知自己是不是还在看模拟制式的电视呢？最简单直接就是看港台电视的时候，望下右上角的标志，有没有看到很小的 A 字呢？如果有，就要快啲加返部机顶盒或者买个部电视啦。唔知点做可以问下啲后生。有钱银问题关爱基金会有资助。热线电话 2922-9230。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嚟到星期四下周时间，人骚动音乐，大家好， 大家好啊！有波胜，有阿琼喺度啊，陪你到七点。 系啦，咁啊，啱啱听过呢个嘅jingle 咧，咁啊系因为有啲听众都有问嘅，咁啊之前阿 Candy 啦，同埋 Tony 系啦，咁啊大家都听到过啦，咁都有问啊，咁呢一个咧，呢一个又系边个整啊？咁有啲朋友都认得嘅，就系李十一， 系 把声嚟嘅， 冇错。咁除咗十一之外咧，仲有 佢细佬， 系咪十二？ 我唔知， 一定要搞呢个烂镜。 李十一，你细佬系咪李十二啊？咁系啦，咁啊就李十一嘅细佬，因为佢细佬其实都有玩啲音乐嘢嗰啲，咁所以呢一个 jingle 大家听到底嗰个 beat 咧，嗰啲 groove 嗰啲嘢咧，就系佢细佬整嘅。 掌声鼓励，做得好好啊！系俾啲掌声自己，实至名归。 你好叫 Archie 啊，A R C H I E。 多谢你啊，多谢你兄弟。 多谢你两兄弟帮手啊，咁但系因为李十一远在台湾啦，所以冇办法可以。见到佢住嘅，暂时系啦，我只能够 message 上面沟通，但系多谢佢。 所以我真系好想见到佢啦，系啦。 佢都想见到你。 系介唔介意接我过去？好，话说咧，寻晚咧，我同波胜啦，我哋两个非常之唔知丑地黐车啦。 系 咁话说咧，可以黐车跟老板一齐去睇呢个 No One Voice 嘅。 系啦，咁啊有一啲实体演唱会睇到啦。 好兴奋啊，真系最后的摇滚啦咁样。 冇错。 咁喺黐车坐嘅呢个过程咧，咁因为我哋老板系有钱人啊， 系 咁佢系行西隧嘅。是你因为那个场馆是麦花臣。 是一个定义来的。 是啦，咁样是一个有钱人来的。咁就由我公司去到麦花臣。 不是麦花臣。 我讲 麦花臣。你讲麦花臣。 对不住对不住是修顿。 是修顿。 对不住对不住。 是所以过海。 是所以过海。咁有钱人行西隧啦咁样。咁在这个路程当中呢，他就经过了一条街。那条街是一条对我非常之有重要意义的街。 你知不知道当架的士去到那条街的时候，阿琼无端端在这个的士里面。 大叫。 讲了什么？ 我在这里见过鬼啊，好准啊， 好，我真的在那条街上见过鬼。 大家不要怀念星期四的鬼故听咩？ 系冇错，而家就 咁啱 嘅啫。 阿琼琴日就喺的士嗰度分享咗，佢经过那条街的时候，话喺嗰度撞个鬼，我系觉得好惊讶。 系，咁发生咩事咧？我好记得，我其实人生咧去过嗰条街都系嗰一次嘅啫。 嗯， 就系因为我要考嗰阵时预科啦，考大学高考嘅时候去考中文嘅口语。 哦， 咁嗰时叫中化啦，中化嘅口语 系， 同埋我系考最后一组嘅， 所以天黑噶咯，考完出嚟 黑晒。我离开嘅时候大概系其实已经接近八点噶啦，如果冇记错。 嗯， 咁然之后咧，因为考得好差，我嗰条系共识题嚟，我好记得。嗯、但系我个组就系有两位同学坚持唔肯同我哋达成共识。咁其實對我哋分數一定會有影響啦。 因為共識題，大家如果有經歷過就會知道，那個目的除咗即係討論個題目之外，最終係要成組同學 有一個共識嘅趨向都得嘅咁樣。 係啦，咁樣咁，但係好似阿瓊咁講啦， 係啦，有兩位同學意見非常之堅定，一定要堅持自己立場，唔肯同我哋糾纏不清啦咁樣。咁好記得咧，因為我呢啲死證把口嘅人咧，係非常之重視中化嗰個口試嘅成績嘅。 嗯。 於是乎出嚟之後咧，其實我係有少少呆啫。大家知道，預科高考咧係考咗中文嘅口試先啊嘛，所以你其他所有都未，所有都未考噶嘛。所以我嗰種就有一種天冧落嚟嘅感覺，因為我覺得係會影響埋我之後考所有嘢嘅心態。 第一科需要啦。 係啦。咁我就企喺嗰個，即係大家都知啦，即係非常之易喊啦。我人生遇到任何問題，喊咗先啦，咁樣。 嗰度係邊一區？其實我琴日冇遺意， 試過冇界，係 啦，試過冇界，係 啦。咁然之後咧，我好記得就係企喺嗰個一盞路燈下邊喊。咁喊到其實我唔知喊咗幾耐，跟住當我情緒平復少少之後，我就打俾我中學老師同佢傾啦。咁佢又安慰翻我啦，即係唔好被影響啊，點啊點啊點樣。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过了几耐之后我就收线了咁样諗住返屋企。但其实嗰时情绪都真的好差。跟住呢喺我諗住孭起个袋，我抌咗个袋喺地下，我諗住孭起个袋喺我企起身嘅时候呢，我突然之间听到非常之近，好似有个人贴住我后面同我讲咗声喂。但系咧嗰刻其實佢喂得非常之突然，我有一瞬間以為係幻覺。咁、 嗯、 但係咧嗰個本能反應係我轉身望下後邊有冇人啊嘛，一轉身望後邊冇人。咁但係我第一下未識驚嘅，我轉身發現後邊冇人嘅時候咧，正當我咦，我頭先係咪聽到有人喂我嘅時候，同樣咁近距離貼住我，聽多一聲喂，跟住我再翻轉頭，都係一個人都冇，成條街係得我自己。 估唔到你高考嘅回忆 系撞鬼喎、啊，真系。 咁但系寻日阿琼讲咗呢个故事出嚟之后，咁因为我哋另外一个同事都喺度啦，讲得佢系边个噶嘛？ 得 阿榴莲啦， 系啊。 咁阿榴莲就讲咗句，佢话哦，咁好合理。 点解啊？ 因为附近嗰度系有殡仪馆啦。 哦，其实我系唔知啊，我系重现翻寻晚喺的士上边嘅对话，因为我系 佢唔知道嘅， 我系唔知道有呢件事。 咁而榴莲话系啊，即系嗰度附近有，咁所以真系唔出奇。 同埋我之后有同其他 friend 讲咧，即系当你情绪比较低落嘅时候咧，个气场比较差嘅时候咧，系比较佢就话即系非精密科学啦，定系比较容易吸引到啲嘢埋嚟嘅。 系噶，嗰时访问一啲法科师傅有讲过，你个人负面嘅时候啦，情绪低落嘅时候，如果你本身个体质即系都有机会 connect 到嘅话。在这些状态之下是会容易通到。所以当时的你就是处于那样的状态。 是情绪比较低落的。 所以他就想跟你加油 了。他不是跟我说加油， 他说喂，俾心机。 或者我都考过，考完就算了。是的，但是其实这个是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昨天突然间我真的人生过一次之后呢，我是冇再即系都有少少刻意地唔系好想再行过嗰条街嘅，所以寻日当我突然之间望去出边嘅时候，发现的士经过咧，我就好想讲呢件事。 一个灵异嘅经历发生喺嗰一条街上面， 系 童年嘅阿琼就系咁样一路走来嘅啦。 而每一次讲完鬼故之后，我觉得我都好想为大家送上呢一首嘅作品。唔知仲有冇人记得呢个游戏呢？佢叫做还愿啊，系台湾嘅一个实景游戏，非常之恐怖嘅游戏。 我有玩过， 好唔好玩啊？觉得 讲地绑灵噶嘛？ 啊，系啊系啊， 喺个 party room 度，成班男人围住部电脑喺度玩，因为当年太 hit 啦， 好有出息啊！ 歌曲名称都是叫做《还愿》的这一首作品。 是梦到这里，失望的人这次没能红了眼眶，我们让大海淹没了嘴，享受着心酸。 草东没有派对，歌曲名称叫做《还愿》。 咁我想问阿琼，当然你咁担心啦，担心到撞鬼喎，考完 O 路之后，最后你个 grade 系 A 啊？ 你啲咧就系典型嗰啲啊，考完试喊，跟住话炒粉，跟住哎呀考得好差，就攞 A 嗰啲黑人憎嗰啲高材生嚟喎，你系？ 你谂我会考仲过分啊？我会考嗰时真系喊到收唔到声，喊咗两三个钟啦，跟住老师同埋同学行过嚟就阿琼阿琼喊得咁伤心，你考几多分啊？28分 啊？你会唔会你系文科啊？ 梗 系啦，咁劲啊！ 劲人嚟噶，我读书人嚟噶，我都话，所以点解中意书生？系因为我觉得你都要读过考试，你先配得起我噶嘛，衰鬼！ 大家要知道文科攞分系好难噶。 我嗰时会考嘅所有考过嘅文科试，唔系 A 就系 B 噶，系数学差咗啲，傻得啲啫。 不过算啦，你考几高分冇用，而家都系同我做节目啫嘛，冇分别嘅。 点啊？咁你考试考成点咧？个过程？ 因为我回想翻我A level 嗰阵时嘅口语嘅， 系 我老实讲，我啲同即系一齐考嘅嗰啲同学咧，叫做我都冇乜印象，即系佢哋冇一啲好过分或者好似阿琼啱啱讲嗰种，即系阻住地球转，阻住我攞分嗰啲人冇嘅，好正常嘅，我好幸运地。咁但系因为嗰阵时我哋考嗰个中文叫中化啦，中国语文及文化科，即系文化嗰个部分都好紧要。咁我哋嗰阵时考嘅题型就系好兴个人短讲嗰部分，就会俾三个字词你，例如红。白蓝咁样，你就要唔知道用一分钟定系我唔记得 三分钟啊，三分钟个人短讲啊， 三分钟咧就要围绕呢个主题去讲一啲嘢， 系冇错。 咁嗰阵时知道呢一种题型系非常之惊嘅，我哋 梗系啦，因为佢个发挥太强啦，但系就系有个范围咁大，要好靠你发挥得好咧， 其實是更加難的，即我寧願他的要求比較多一點，限制多一點，不要這樣天馬行空，不知道在作什麼出來嘛。 是啦，所以那時候我記得在學校溫書啊，或者老師跟我們練習，我們就是主攻這一種題目。 OK， 就是啲譬如我好記得有一個好經典嘅 past paper 係火水人。 哦， 你要講消防員啊嘛。 啊，係啊係啊，你會好正路諗到呢啲。 係啊，就呢啲啦咁樣。咁如果好似阿波勝頭先講嗰條紅白藍，你要講咩啊？ 交代 交代， 跟住講香港一啲文化咯，可能你會係 啦。係啦。 咁啊呢一種。咁所以我花咗好多時間喺學校裏面，老師同我練習，我哋都話我哋要攻呢一種嘅 題型 ，不斷練，不斷練，不斷練。好啊，咁啊練，練完之後咁啊考試嗰時都操得幾好嘅，我記得。一入到去考場，拎起嗰個試題一睇，我好記得個畫面，圖片題。我完全冇準備過，亦都完全冇諗過，因為你俾本身認為好大嗰樣障礙放大得太犀利， 係睇唔到其他問題。 我完全唔記得係，除咗呢一種題型之外，其實嗰個 syllabus 裏面會有講過有圖片題噶， 圖片題先係大佬啊！ 係啊，完全唔記得咗 啊！圖片題我哋因為一年咧，大概最多唔會超過兩條嘅圖片題啦。 嗯， 而每一次咧，當日考嘅 oral 會公布題型嘅時候咧，我哋都希望。快啲出圖片題，快啲出圖片題，快啲俾其他人考咗圖片題先，我唔要考圖片題啊！咁樣，哇！但係你好明顯冇拜神啊， 我乜都冇啊，乜都冇理到啊！咁跟住，我仲記得嗰個圖畫類似係有兩個男仔咁樣，跟住頭頂頂住本書噶。 哇！ 係啊，係一啲好卡通嘅公仔嚟嘅， 完全唔知點解。 咁最慘係你會覺得嗰一刻我描述完之後咁。咁我都係咁講幅圖畫㗎啦，咁但係個攞分位喺邊度？因為頭先講嗰種字詞嘅題目，你可以有攞分位嘛， 可以有個故事啊嘛。 但我而家齋描述幅圖畫，我已經描述咗可能兩分鐘，咁我冇準備到或者冇練習到，就係究竟呢種題我點樣扣翻落去一啲 人生道理啊，中國文化當中啊， 嗰啲先 係 攞分位嚟㗎嘛。即係你話俾佢聽，貓係一隻動物咁，其實呢啲嘢係唔需要唔會有分㗎嘛，唔構成分數㗎嘛。咁所以我係。記得嗰一刻係呆咗嘅，喺市場裏面要需要一啲時間去重拾一啲 記憶啦，或者係啦。但係我想問你，最後即係都總結，你記唔記得你大概講咗個點樣嘅故事先？ 唔 記得啦， 好記得，但係我淨係記得個題目，因為上網揾得翻。 好， 咁我好記得嗰個圖畫咧，咁即係有兩個人企喺度啦，個頭頂有本書，咁細粒啲嗰個頭頂嗰本書就薄啲嘅，另一個本書厚啲咁樣。咁下面有句説話就係嗰啲咩識得少。就多讲嘢，识得多就少讲嘢。 咁你应该安静三分钟啊，证明老师我识好多嘢。好想试下咁样，但会有咩分数呢？唔知道。 我身体力行话俾你听，其实我识好多嘢噶，老师，我好明白到呢条题究竟做紧啲乜嘢。 你仲快啲俾个 A 我咁样。 咁跟住系啊，嗰次我系觉得哇，原来你有时嗰啲所谓嘅事前准备咧，即究竟要有做几足啊？ 系，但系冇办法，呢、這个真系咧，我觉得系呢啲数学咩？我哋成日都话咧，签王嚟噶，即我其他科都系噶嘛，即例如你中咗啲咩题目啊，咁就真系唔好意思啦，系唔好彩咯，即佢十年唔考一次就考中咗你，一年咧好似即 oral 咧系有去成四五十条题目咧，但你都中嗰、那个， 我都中啊， 贵晒。 咁啊，冇而家得翻两分零钟唔播啦，讲埋另外嗰、那个，因为我住咗小组讨论，我就揾得翻我当年小组讨论嗰个题目系咩啦。中七嘅时候，你要面对呢种题目，你听紧嘅听众，你可以谂下你会点样去答。人类应否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侵害其他生物的生存权利？ 哇！以前我哋好叻啊，我哋会讲呢啲噶，原来 系啊。你睇我哋而家开麦讲咩？你睇以前 oral 我哋讲啲咩？ 呢啲系总统大选辩论嘅题目嚟噶，原来我哋以前咁有深度噶。 可能因为咁去咗读 geography， 讲一啲环保嗰啲啩，我唔知道关唔关事。 关事啦，而家讲人类都系破坏地球嗰啲噶啦。但系我觉得而家我已经冇嗰个思维噶啦，即系你叫我好，因为我哋即系嗰阵时叫中化嘛，又要有一啲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 系啊 嗰啲啊， 和而不同啊， 系中庸之道啊嗰啲，你想融入去，我而家一句都讲唔出啦。 同埋因为呢一种嘅题目啱啱听嗰句啊，其实好明显你会觉得梗係唔应该啦，世界上面所有嘅生物都平等㗎嘛。但係当你正常倾偈你会咁样讲。但係当你坐咗喺一个市场里面得到一个咁嘅题目嘅时候，你会諗多一步，就係你会预计到我周边嘅同学同组嘅人都一定会讲呢一样嘢嘅时候， 我怎樣討論下去呢？ 因為全香港那個時段的大家都講緊呢一條題目，於是乎我為了可以脫穎而出咧，我就要特登諗另外一個立場啊嘛。係，呢個就係我哋被培訓成為考試機器其中一個思考嘅邏輯。係 啦，你啱啱講起脫穎而出，我諗到下次我哋訪問穎兒，可以直接寫句嘢俾佢叫脫穎而出。 你講乜呢句嘢輕微有點啲鹹濕嘅高中 脫穎而出，好 outstanding 咁啊係，咁我覺得咧，泳兒呢一首最新嘅派台作品《溝渠唱泳》真係脫穎而出嘅，大家快啲去 like 我哋 IG 啦，因為入邊咧，如果夠八百咧，我就會 po 呢、這個波勝偉呢個脫穎而出添，想講波勝偉《溝渠唱泳》呢一首歌伴舞嘅短片啊，大家有冇好想睇咧？想睇真係唔好錯過啦，因為我好想 po 啊，大家好唔好成全我 ？follow 我哋收到音樂嘅 IG 咁樣， 係啊，仲有 Facebook。好多精彩嘅内容都喺上面噶，咁样 系啦。咁啊，哇！大家如果你即系考试嗰啲口语题咧，你仲记得咧？喺我哋嘅 social media 留言俾我哋啊，我哋都想知道下。你当然考试究竟系啲咩题目啊？吓咁啊，因为系统故障，暂时未能播出六秒报时信号，不便之处敬请原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一宗是本地感染个案，源头不明。患者是一名40岁男子，在机场做维修工作，最后一次翻工是10月27号。患者在锦田水楼田村居住。其余六宗是输入个案，患者分别来自菲律宾、土耳其、巴西、印度和俄罗斯。医管局今日起在三间普通科诊所设置自动派发机，俾市民免费领取检测包，到中午合共派出90包。有市民话措施方便，但亦都有人认为，既然是自助，就不应该限制领取时间。另外四间社区检测中心预料今个月中启用，其中负责沙田沥源社区会堂检测中心的承办商话，如果要在今个月中启用有挑战性，但如果电脑系统测试正常，相信问题不大。一名网媒女记者被警方拘捕。网媒余芬表示，一名女记者朝早大约8点被警方上门拘捕。又引述委托的律师话，警方收到律政司的指示，决定控告涉事女记者今年5月10号，即是母亲节当日，在旺角洗衣街公园涉嫌阻差办公罪。警方话，经调查和征询法律意见之后，在荃湾拘捕一名26岁本地女子，涉嫌抗拒警务人员，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话，该名女子在5月10号曾经被捕，怀疑她在旺角洗衣街一个公厕内拍照，警员曾经警告她停止，但是她拒绝合作。涉事女记者早前话，当晚采访的时候，目击有男性防暴警员在女厕为两名女子绑上索带。她想拍摄的时候，被警员夺去相机。之后，警员向她面部多次近距离喷胡椒喷剂，又以膝头压她的颈部，导致她身体是多处受伤。美国大选仍在点票，美联社推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累积取得264张选举人票，还差6张就可以达到入主白宫的门槛。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就有214张选举人票。特朗普阵营要求在多个州重新点票或者暂停点票。根据美联社，未完成点票的摇摆州有5个，其中有6票的内华达州，拜登所得的普选票暂时领先。至于有20张选举人票的宾夕法尼亚、15张票的北卡罗来纳、16张票的佐治亚和3票的亚拉斯加州，特朗普都暂时领先。特朗普阵营要求暂停密歇根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点票工作，并入禀佐治亚州法院，要求法庭妥善保管在投票日晚上7点之后收到的选票，又会要求威斯康星州重新点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介乎21至28度，吹和缓的东风，听日转吹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日间大致天晴，星期日云量较多，下星期初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还信息提起要速写。 有時咧太想速食，太想方便的話，可能就難逃劣食嘅命運啦。第一首歌揀嚟 Blaster 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稱就是我哋細細個都好中意食，但系爹哋媽咪都會同我哋講冇營養，同埋叫我唔好食咁多嘅。公仔面， 那你把东西吃一吃， 吃完了。 一口一口吃掉寂寞，一口一口吃掉烦恼和忧愁。吃饭不张口，也发个一口一口吃掉难过，一口把想念都化成肠胃蠕动，吃到肚子。下班，一个人晚餐，一个人生的麻烦。白米饭一碗，辣椒酱一罐，大汤匙一半，舌头代替我呐喊。日子就这样过，别焦虑，早学会习惯。时间挥霍，就算我不甘，也只能承担着平凡。一口一口吃掉寂寞，一口一口吃掉烦恼而忧愁。吃饭不张口，也发个一口一口吃掉难过，一口把想念都化成肠胃蠕动。吃到肚子痛也不够，快乐难受，嘴里松，心里还是空。吞下至少填饱什么，划手机配饭，别人的片段，剧情和彩蛋，我最中意的彩蛋、哦、 嬉笑怒骂哭喊，十指大动变换，大脑不用转，素食娱乐我喜欢，日子就这样过，被焦虑填满，早学会习惯，时间挥霍，就算我不敢，也只能承担着平凡。一口一口吃掉寂寞，一口一口吃掉烦恼和忧愁，吃饭不长口，越发可一口一口吃掉难过，一口把想念都化成肠胃。 成日都话咧，有得食就好食啦，冇咁厌战林达。呢首歌就话俾你听呢一个道理。韦礼安作品，歌名称叫做一口一口，一啖一啖食晒啲嘢啦，食饱咪得啦。吃得饱冇咁空虚咪得咯。不过有啲人佢会话俾你听唔得，我有要求嘅。 Hello， 大家好，希望大家最近都平安。这三个月来呢，我一直待在家，有一天想着，很想跟大家分享， 那些一点点童话备用，再来一点点蒜蓉。没用，要切一点点香菜。有很多人不喜欢，好害怕，但是我非常喜欢。不喜欢就别放。要准备酱油，有香油，有时叫芝麻油，最近买的辣油。再放起上盐，然后一上甜，不放猪油，因为我吃素。这是我的阳春，甜甜，随时随地任何事情都爱吃，甜甜，何时何况都会盼望每一日，甜甜。爱是一时，总是傻事，爱是一个面条花式，我爱吃。爱你有理有理由，爱你有理有理由，窍门就在有理由。Garlic and pepperoncino， 看起来很简单，做起来不简单，吃起来更不简单。据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面，据说是仅一时厨房的起点。喜欢吃 pasta， 煮的橄榄油。留给好朋友，甜甜，随时随地任何事情都爱吃，甜甜，何时何况都会盼望每一日，甜甜，爱是一时，总是傻事，爱是一个面条花式，我爱吃，甜甜甜甜甜。随时随地任何事情，甜甜，随时随地任何事情都爱吃，甜甜，何时何况都会盼望每一日，甜甜，爱是一时，总是傻事，爱是一个面条花式，我爱吃。 这次的广告，我爱吃这个面，吃那个面，天天去哪个店，新鲜刚切的手擀面，各自形状有各自体验，有扁的宽的细的粗的， 某些适合 酱和醋的， 有些不是 Chinese food 的， 这高汤底 不是素的， 食面都可以食得好有要求，佢系方唔大道。2020年宅在家中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面面，都是食面，佢就好有要求。嗰个名称面面。今日星期四六点半之后的环节，全城点唱大行动。上去我哋的社交平台咧，都应该见到我哋今日点唱的对象是下 下一任的美国总统。可能未知是哪个，但都期待你的祝福。所以不要想那么多了。如果你有首歌同埋有啲祝福嘅说话啦，想喺我哋六点半之后嘅环节送俾下一任嘅美国总统，记得上去我哋嘅社交平台，无论系苏动音乐嘅 Facebook 或者 IG 都可以噶，送一首歌俾佢，表达嚟自香港嘅祝福。最后一首歌拣嚟方大同，歌曲名称叫做《绵绵》，跟住有我哋今日嘅访问嘉宾。 穿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送咩字俾我哋嘉宾啊？ 今日呢个犀利啦，听清楚啦喎！ 对你爱爱爱不完， 好诗好诗，哎呀大师你好有才华嘅啫！ 有冇好后悔你参与呢个访问？ 明明以前收到音乐都唔系咁样嘅。先介绍我哋今日嘉宾系由 I 嘅。 Hello，Hello， 各位好。 因为我哋而家每一次请嚟即系请上嚟嘅嘉宾咧，我哋都用佢个名字去整即系写一句说话。 哇，好正啊，我觉得。 而你這個呢个咧系秒速谂到啊！哦，请 I 上嚟啊！我谂到啦，呢我个脑袋唔知装乜嘢，我话你听就系装音乐啊。 同埋呢啲最紧要系佢讲呢个 I b o o 之后，佢好自豪啊！ 好自豪，我觉得 食得咁好唔系唔用啊！ 系啊，就算谂唔到讲啲咩意思都，我都要用呢、這、一个系啦。 好多爱我收到晒啦，多谢。 系啦，哦呢、這个爱未完噶，其实 系啊，我哋真系对你爱不完噶。 系啊，交俾我哋嘅礼物小姐阿琼啦。 系啦，咁我身为礼物小姐咧，真系有个实体嘅礼物送俾你嘅、 嗯。好靓、啊。 咁仲有我哋两个衰样喺上 边。系。好靓，我想讲写得好靓，我好中意啊！多谢你哋啊。 呢、這个我哋嘅监制卡文，我哋每一次都会俾 credit 佢啦，就系佢去写嘅。因为咧佢写开嘅中式书法咧，我哋每次都俾啲英文字佢写啦， 好正。 但系今次佢写呢个 II 系写得好靓啊， 好靓、 啊， 我就想得好靓咯。 但系今日请到 II 嚟咧，我哋对呢 II 布幻咧系开咩题咧？我哋俾波胜自己讲啊，你嘅羞耻心。 嗱，呢个我觉得食得好好啦。咁但系呢个歌词源自于即系郭富城噶啦，咁。 系。 咁我就谂紧，即系啊，究竟喺 II 心目中，其实你、嗯。特别细个嘅时候，有冇你好中意嘅偶像或者好喜欢嘅即系音乐人啊、明星等等咧？因为即系郭富城都系大家 即系追星嘅 四大天王嘅时候，嗰个年代好红咁样样噶嘛。 我自己由应该中学开始系好中意王菀之嘅。 哦， 系亲噶，系亲 系啊！ 我哋头先估佢冇中意迪卡牛仔， 都好得意噶。如果系咁， 好大对比啊，咁样。 但王菀之系你系中学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啦。 系，其实我系因为咧嗰阵听佢做一个广播剧啦，咁、 嗯、 之后咧入面全部都系用佢嘅作品去做插曲。咁之後咧，我係第一次聽到佢嘅歌嘅時候，我就覺得，咦？點解廣東歌可以有啲咁得意嘅氛圍嘅咧？即係一啲好似我以前從來未喺廣東歌聽過嘅嘢，而亦都有嗰種好似好古典味滲出嚟嘅，我好中意，因為我一路彈鋼琴啊嘛，細個，咁所以一聽到佢嘅歌嘅時候咧，我就覺得係著迷咯，即刻叮咗一下咯。 哦 ，OK， 咁但系有冇即系嗰阵时爱上咗啦，中意咗啦，咁、嗯、会听佢嘅歌就一定。有冇去即系例如睇佢嘅 concert 啊，买佢嘅碟啊嗰啲？ 呢、這个系所有佢一出任何 show 大细 show， 有出任何 CD album 我都会买咗佢咯。 同埋会追晒佢所有 YouTube 嘅访问咯。 哇，其实都好疯狂啊！即系你追晒所有访问呢一个位唔容易喎。 好真心嘅 fans， 即系连佢啲好好无聊嘅嘢，譬如玩啲小玩具煮饭仔嗰啲，叫做远之厨房，食咗先讲，即系我都会睇晒，我觉得好得意。 系、我想问你有冇真系试过追王菀之做啲好冲动或者好疯狂嘅事？ 其实， 因为我觉得追王菀之系唔趁冲动呢件事噶嘛。 但你又好想知道有冇咁冲动嘅事、 我觉得最冲动就系做音乐咯。 哦， 受佢影响之后， 哇，呢、這个真系好冲动嚟 噶。我系因为佢啦，之后先至开始留意诶，点、样可以做作曲人或者唱作人呢？咁之后我就开始留意演艺啦。留意演藝學院的 program 就發覺原來有作曲、然後開始就、慢慢越抄越多資料，就對這個這件事越來越有興趣咯。 哦，真的又被他影響到去揀這個科來讀這樣的。 其實是影響了我的 career 的。 哇， 這些感覺是不是很大啊？ 大啊， 偶像的力量、 你的一生、交託就因為受他影響、大佬 就走上音樂這條不歸路了。 對啊，絕對是。 但你有沒有機會親身即跟他聊過天、一路以來都、 有一次我見過，是因為那時候讀書演藝之後呢，他就跟梁祖耀說張敬軒來做舞台劇、之後那時候就趁有學生證的時候嘟入去后台揾佢， 系 咁嗰阵咧，佢系好得意嘅，佢系我个 friend 咧走去同佢讲话 ，Ivana， 我好中意你啊，我见到你个心咧卜卜跳啦，之后咧 Ivana 就话你个心唔卜卜跳，你咪死咗咯。佢系好搞笑， 你一讲模仿咗一成个对话出嚟，好似啊， 同埋我觉得佢扮王菀之扮得好似，你知佢个把声好易认 啊。 咁之后咧，之后你 点应佢啊？ 我有同佢讲，但系因为我系中意佢之后，我中意到已经唔知讲咩好啦，我就喺隔篱望住咯，就有同佢影过相嘅咁样咯。系啊，之后嗰一次啫，之后就冇咁样亲眼见到啦。 系咁，但我想知道，譬如你之前嘅柏林作品咧，都有一啲嘅乐迷讲话听到有，譬如Ivana 嘅影子喺里边，或者声线上都有啲似，即系你啱啱演绎嗰一幕嘅时候都听到啦。咁會唔會對你嚟講係一種好開心？因為其實你就係好 admire 佢嘛。 係，我自己都會好開心啦，即係人哋會聽到我似一個我嘅偶像，即係證明我可以做到一啲佢都人哋大家認同似佢嘅嘢啦，係、啦。咁而我亦都好希望啦，將來可以慢慢再一路發掘多啲自己，再做多啲自己嘅風格出嚟咯。 係。

Angus 张日琪，想知道我拣哪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四点，我是你的球援会。 今日呢句劲啊，对呢，I 补啊！今日我哋嘉宾咧系有独立嘅女音乐人啊，叫做 I 补完之后咧，就开始要讲佢嘅新歌啦。新歌歌名叫做《画皮》。 系啦，我哋因为我同阿琼咧，就每一次都会估下，即系上嚟嘅朋友佢嘅作品咧，我哋觉得一个我哋都觉得应该系好大特色嚟嘅，睇估唔估得中，同你心里边好想俾人知道嘅 point 咧， 好 一唔一样啦。 系 啦， 讲到我呢边先啦，呢个其实都几系我一睇个歌词，因为我系一个睇歌词先嘅人，一睇个歌词我就已经想象到嗰样嘢，咁听埋嗰首歌，我更加肯定发生紧嗰样嘢嘅一件事啦。 系， 就系喺呢个首歌入边，应该有两个性格好唔同嘅女仔喺当中。咁一个就系大家听到比较多大量段落嘅嗰个听落板声，系我又唔想用 bright 少少，但系佢相对嚟讲系活泼 啦， 系啊，相对活泼少少啦。但系你觉得佢都唔系一个好人嚟嘅，讲笑 都有啲 creepy 嘅感觉。 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中间有一句，咁嗰个系再做得电多好多啦，咁样。咁同一时间你会觉得咁佢会可能再搭晒多少少嘅个角色。咁又系因为我留意到你有用我同埋你一种对话嘅状态啦， 所以你就觉得系两个人嚟。 好 detail 啊！ 系啊。读书人嚟，即刻又赞下自己多谢多谢。但我就会觉得其实当中设立咗两个都几唔同性格嘅女仔，系想喺画皮呢件事当中。展现出嚟咯， 系呢个就系阿琼估嘅， 有趣，好开心啊！听到你哋咁样分析，我觉得好好啊。 佢头先话有趣，即系佢唔系咁谂 啊！你咁讲其实几有趣，有趣啊、我又冇谂过咁、啊、好啦，睇下我呢一个 啦，好失望啊！到你，到你， 我想估一样咧，就系、是、今次呢一首歌咧， 系、 我真系感觉嚟嘅，即、就、系、是、眼睛呢一样嘢系一个好重要嘅 element，因为首先个 single cover 系。即係因為你畫皮講緊你個外殼一個皮囊有好多部分，點解揀隻眼呢？咁啊 ，single cover 揀咗啦。第二就喺 MV 裏面，我見到有唔同嘅 shot 咧，其實都係喺 focus 咗喺你對眼嗰度。咁所以我覺得佢背後應該係有一啲嘅意思喺裏面，所以選擇咗身體呢個部分去突出。咁我唔知個原因咩，但我估可能會係例如眼係靈魂之窗，即係一個人一個好重要嘅地方，佢睇清世界事實又好，或者切合翻呢隻歌。睇真自己是一個咩人啦，係啦，好deep啦，去到咁樣，但我就覺得揀眼睛呢個是刻意同埋有一個原因喺背後嘅，呢、這個就是我想估嘅嘢啦。係啦，有唔有趣啊？呢、這個 精彩，我覺得你哋 係嘛， 係啊， 非常精彩啊， 係好精彩啊，同埋好有趣、啊。係 我都冇咁諗過添啊。 好啦，咁啊， 我哋可能今日聽到五個亮點喎、 啊。係咯，你唔知噶，係啦。 系啦，问翻啦，俾翻啦啦。 嗱，我自己咧，好认同头先严琼讲嗰个咧，就系话，同一首歌听到两个 character， 系， 咁呢一个都系我第一个好想表达嘅 point 啦，就系、是，其实两个 character 都系我自己， 系 啦，即系我系每一个人嘅都系有两至少两面咯， 系 啦，即系一个你会听到好似系比较。软弱或者是经历完一些东西他是受晒伤的、整个无论身心都是受晒伤但另外一把声是一把比较好像智者少少即是两个、哦、其实都是一个自对我来讲是自己和自己的对话来的成首歌 是 所以这首歌呢 我好想俾听众去听到嘅咧，就系一个由亚，即系我第一首歌亚啦，去到若有若无，再去到呢一首咧，系由一个外在嘅世界慢慢入咗我内心啲嘅独白咯。 嗯， 系啦， 系 就系咁样。所以其实我你讲得啱啊，严琼。 系，多谢你啊， 唔使俾面佢喎，错咪错。 人哋话我啱啊，错。但系我想问呢两个。你覺得都是你自己嚟嘅？ 其實我每個人都有呢啲位噶。 我甚至乎可以再將佢分，我會覺得有一個是天使魔鬼，即係最 classic 嘅分法。即一個就是在你面對一個狀態嘅時候，佢好 positive 就是天使，得啲或者邪惡啲就是魔鬼嘅。我覺得每個人都會有。 係啊。 如果喺放喺你身上，你覺得你腦裏邊通常是天使居多定是魔鬼居多咧 ？Bright 啲定係 dark 啲嘅咧？ 相對 bright 啲嘅。相對地。 係。 但會唔會你哋聽我啲歌覺得我比較 dark 啲㗎？ 會。 好大啊！ 听第一首的时候是 bright 的，第二首咧，一个人有两面好正常，但系而家咧有三分二都系得啦。系啦，如果按翻个比例，如果你再计埋之前嗰一首咧，同雅儿嗰首嘅话咧，咁啊四分三啊个感觉。 四分三都系得 咁。但系我又觉得几惊讶，因为其实嗰、那个我哋头先话 dark 啲或者魔鬼啲个第一句啦，咁样你咁可能我哋当系比较少出现嘅嗰个自己啦。你几时会 call 佢出嚟噶？ 我每次创作都会 call 噶， 咁、其实嗰个可能系多啲嘅人嚟、 其实点讲呢？因为咧对我嚟讲啦，我成日都会喺一个比较负面同沉溺嘅状态，我先会写到啲我自己喜欢嘅旋律或者系歌词咯。系、我唔知系咪好多创作人，我唔知系咪都系咁样，但系我自己个习惯系有时会几 enjoy。嗰種好唔開心嘅狀態，但係咧，我亦都知係好唔健康嘅，即係所以我都喺度慢慢練習緊，從生活上不同嘅地方取材咯，即係唔好淨係嗰種唔開心，又或者係試下可唔可以留意一下多啲身邊嘅嘢，或者係睇戲睇書、大自然啊各方面，即係唔一定係唔開心咯，但係我會話寫呢首歌或者之前嗰啲歌，暫時都係呢個狀態嘅。 嗯，我谂因为你里面你头先话咧 bright 嗰边偏多，所以你落咗去之后你容易上翻嚟。 系，有啲人冇咁容易上， 冇容易上翻嚟咧就飘咗落去噶啦嘛。 系啊系啊， 都系 咁。系，所以你创作嘅时候就可以用呢一面啦咁。咁但系你话即系创作嘅时候，好多时候你生活当中嘅一啲遇到嘅嘢啊，睇唔同嘅嘢咁。今次呢一首歌去用到《聊斋》嘅呢一个故事去讲呢一个 message，有冇话嗰阵时系即系可能就咁啱睇到，定系点样令到你会选择呢个题材去讲？ 啊！這個、呢个咧系今次我同词人陈尖一齐写啦。咁我一开始系我写咗个朗，咁之后我就交俾老师帮我改啦。咁之后咧佢就帮我执啦。咁大家执完之后咧，其实我一开始个名叫包围嘅呢首歌。 个 意思咧系我喺度谂紧就系、当人唔开心嘅时候咧，其实好想我会幻想我俾好多头发包住自己咯。 OK， 系啊，即系我唔知道男仔，因为男仔好多时候短头发，虽然我而家都好短， 系你都短头发，我都想 你都短头发噶， 我写嗰阵长头发嘅，真系会好想俾头，我唔知道你可以试下噶，即系咧揾一啲嘢包住自己，系、啦，包住自己只眼睛啊，或者系成个面啊，你会觉得好有安全感噶，系、即系呢个系我写首歌嗰阵想 capture 呢个感觉嘅。一開始 係 係啦，之後咧，當寫曬成件事之後咧，我就再同陳尖去傾啦。咁我哋諗緊個名字，咦，包圍好似太普通喎。咁之後咧就佢本身叫想叫皮囊，因為喺入邊歌詞都有講皮囊呢個 term 咯。之後我見到有個皮囊，我就突然間醒起，咦，不如畫皮咯咁樣。因為我哋覺得。入面又是想讲两个 character 啦，系啦，咁而其实配合翻画皮呢个故事，其实都系有少少妖怪同人嗰、那个、 对比、就是、对话啦， 系啦，咁于是最后我哋就一致达成用画皮咯， OK， 就咁样一步一步变成咗而家呢个取材咁样， 系 OK， 咁编曲上嘅，因为我哋头先都同波成一路都讲话，因为其实成首歌营造到嗰个气氛啊，即系嗰个 好安排鬼片背景音乐嗰种感觉嘅气氛。 同埋因为我哋讨论到一个位，即系头先阿琼讲个 point 就系觉得有两个人咧，就因为我哋讲紧 music break 嗰个位咧，嗰、 嗯 那个 嗰把声， 嗰把好哀怨嘅声。 呢、這个我要讲好得意嘅呢个。 系咯，我就系想知嗰样嘢系。 呢、這个其实呢把声嘅制作咧，我唔知道有冇听过周华欣把声。 有。 周华欣把声系我一做完之后呢，我有一次叫郑阿姨来听啦，因为她普通话咬字比较好，我叫她帮我执音准那些。之后呢，她一听就说，这里是不是周华欣录的？即是说，不是啊，这个是你来的。这个位置其实是呢，我同，因为编曲是我同 Hans 一起编的。那我们编的时候呢， Hans 就说，喂，不如拿你的旧作品出来，我们看看怎么玩，即是怎么用下去。之后就拿了断线的气球。 哦， 系啦，咁於是咧，我哋就 call 咗其中一句，將佢 reverse 再 tune 高，就變成而家你哋聽到畫皮中間嗰把聲啦。 哦， 其實係鄭雅儀嚟噶， 因為阿瓊佢話係聽得出嗰把聲係第二個人嚟嘅， 好犀利啊！ 勁啊！ 唔係，我只能聽得出佢第二個人咯，但係連男女我都乜都判斷唔到。 我哋聽第二個人好勁啊！我已經聽到嗰段，係我喺度估緊係咪你咧，係咪用咗第一種唱法咧、嗯？但係原來係。咁樣嚟， 係啊，原來係鄭雅儀啊、哦！但係我又覺得再俾呢首歌多咗個 meaning， 係好似由，因為斷線的氣球就係、是我同佢互相係大家嘅影子啦。之後到走去而家畫皮呢一首歌，其實係好似有啲 connection 咁樣咯。係啊，所以我最後即係 Hans 提議之後，我哋揀咗出嚟用，我哋都覺得好 match 咗。 哦， okay. 所以 special thanks 有佢就因為咁解。 一來啦，同埋教我啲讀音點樣錄音嘅時候咬得好啲。 哦、oh, ，OK。 咁除咗嗰段之外咧，即係同頭先講同 Hans 成個編曲嗰、那個，我其實好好奇嘅，即係為咗營造到呢一種嘅氣氛，你要點樣同佢溝通咧？即係講話，不如我哋做個鬼片背景音樂 啦。呢啲好難言語表達咁啊，好似我哋成日覺得。 呢、這個就係其實我mark 第二個 point， 我好想觀眾可以 聽得到嘅， 就係因為今次呢個編曲咧係我覺得編咗。有幾首啦，嚟講最難最難最難嘅一首，係、 嗯、 因為咧可能你會聽到首歌唔係話好多樂器嘅啫，係、 嗯、 啦，即係佢個背景唔係話好複雜，但係個氣氛一路就推進嘅感覺， 係 呢個係我哋覺得最難嘅，即係你要好又要簡約，但係又唔可以悶咯，係啦。咁、我同佢編嘅時候咧，我哋係編咗三個月啦，之後咧 keep 住係成日鬧交啦，係啊。 翻咗面未啊？而家 我想象唔到你恶嘅时候闹交系点？ 系喎， 系啊！你谂下佢斯斯文文咁样，你恶起上嚟要闹交，所谓嘅闹交， 反而冷战多噶会。 哦， 即系有时因为我又衰啦，即系我系叫佢帮我编，咁我嗰阵又觉得啊，揾得佢编，我要相信呢个人嘅。嘅sense 啦，咁之后就佢编咗一轮咧，佢一路都觉得好摸唔到我想要乜， 嗯， 咁但系我又讲唔到自己要乜， 系， 咁之后咧佢都摸咗去到可能四至五成， 系， 我先至慢慢越嚟越确切自己想要乜，我就慢慢加入落去咯，所以其实系大家互相睇住份词一路喺度谂啊。 系、嗯，即系有种大家煮咗未送，但系每人加啲料唔 系啦，系啦，系啦， 跟住又拎走啲嘢， 不停试味。 哦，系一个咁嘅 process。 个煎熬位真系，我谂大家都冇一个好明确嘅 reference、 嗯、 即系平时我哋做歌咧，都会揾到一啲好似嘅 reference 去俾大家去有个廊去跟住去模仿。但系今次呢首我哋比较少咯。 咁啊，頭先我估嗰一樣啦，你話係，我知個形詞係咩話？ 係有，你係精彩， 我係精彩，我係精彩，係啦。呢個精彩個位置係點樣樣嘅咧？ 啊，呢個係第三樣嘢想講。 哦，真係。 可以啊，恭喜曬。 哦， 恭喜我哋兩個。 好嘢，好嘢， 竟然俾我哋估中咗。 其實我就係因為每一次嘅作品咧，我都會覺得畫面同音樂即係兩件事。不可缺一啦，咁、所以咧，即今次都好幸运可以同三尖八角呢个影像团队合作啦。咁、之后佢哋其实导演导演个拍摄方法好得意嘅，即系咧每次拍之前咧，佢都唔会好清晰咁样话晒俾个 team 知佢想个画面系点嘅，有少少黄家卫， 你都埋嚟试， 未剪翻出嚟都冇人知道自己拍咗啲乜嘢咁 样，系啊，即系佢系要嗱，唔理三七一定要攞晒佢要嘅，之后就慢慢拣嚟剪个故事出嚟咯，系啦，咁、所以咧，譬如眼睛呢样嘢啦，我觉得本身系因为我个名字啊 ，I I I 咧， 哦耶， 系喎，下次写句谂啲 I 嘅先。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 下次写个。 呢个黐线咯，好劲啊你！ 哦系， 唔好纵容我哋呢啲咁大 个嘅。哦系，食翻你嗰个名字。 我唔怪之。 本身我名字意思咧就系、是、I 系我自己啦，之后后面嗰两个 I 咧其实系 E Y E E Y E 嗰个缩，即系个音啊，即系好希望透过我自己嘅眼睛去睇呢个世界，即系呢个我嘅音乐嘅一个宗旨咯。咁、所以我谂系导演有心 将嗰样嘢 系啦 capture 咗，咁就又摆咗落去。 哦，另一樣喺即系 MV 啦，啱啱講到就大家睇到好好靚啦，即系佢嗰個即系藝術感，我覺得係好重，好似你咁講，即系同翻嗰個音樂配合啦，係、啦。咁我覺得一樣嘢就係之前睇個訪問，好似話其實你好中意月亮噶嘛，咁所以喺今次呢一個 MV 咧，喺後半段就出現翻個月亮啦。 啊，因為咧，我每一次咧 live 嘅演出咧，我都會攞住個月亮燈啦。呢個月亮燈就好似一個生命咁嘅，即系嗌就係一個新生命誕生。係啦，咁之後咧，可能去到呢、這個月球燈會喺我唔同嘅地方出現咧，就係、是、會陪我好似呢個人生或者生命經歷唔同嘅嘢咁樣咯。 聽得出咧呢一隻歌畫皮咧，究竟佢背後成個嘅諗法點樣演變到今時今日呢一個啊？係啦， 我哋今日都解通咗好多密碼，都即係 I 啊嗰啲啊、月亮啊等等啊啲密碼，好緊要啊！我覺得 多謝 係啦。咁啊，但係呢幾隻歌會唔會有機會即係變成一個實體專輯，一個 album 即係 series 咁樣出咧？有冇諗過？ 其實咧，我本身年頭嘅時候 set 咗個 target 俾自己，係今年年尾要做一隻 album 啦。咁但係咧，當我去到而家呢個 stage 咧，我就睇翻，我覺得好似未夠完善啊，對我嚟講。即係可能以一個概念專輯去出發，會比較好過我而家咁樣每一首單曲即係唔同 topic 咁樣去做咯。所以我都會希望係。嚟緊之後先至由全新一個概念去做全集嘅專輯咯。 啱嘅，唔需要急嘅。好似啱啱就你都話編咗三個月啦，都已經係。如果咁樣計一隻碟十隻歌，你都要30个月，都兩年幾嘅啦，要 埋三年啊，大佬。 係啊，但我覺得真係三首作品順住咁樣聽一步一步睇 I I 嘅世界，佢點樣用佢對眼去睇，我覺得係有趣嘅呢樣嘢。 多謝你哋， 今日多謝你， 多謝你哋， 多謝 I I Thank you， 我哋下次再見， 好， 拜 拜。 躺下，慢慢的躺下，忘了世界的复杂。地下，天涯的地下，摸不到白云，听得见乌鸦。是坏掉的皮囊，估计都能修到一身伤疤。多残酷，还是要活得优雅。多在乎，还是没说一句话。头发洒在我 是坏掉的皮囊，一个人承受一个人的惩罚。等一下，我是没画好的画，等一下，也许就是明白的。 剛才听到这首歌就是之前一路介绍的来自 II 最新的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滑皮。因为这个系统故障的关系，暂时未能播出6秒的报时信号，不便之处敬请原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本港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一宗是本地感染个案，源头不明。患者是一名40岁男子，在机场做维修工作，最后一次翻工是10月27号。患者在锦田水流田村居住。其余6宗是输入个案，患者分别来自菲律宾、土耳其、巴西、印度和俄罗斯。医管局今日起在3间普通科诊所自设自动派发机，俾市民免费领取检测包。到中午合共派出90包。有市民话措施方便，但亦都有人认为，既然是自助，就不应该限制领取时间。另外4间社区检测中心预料今个月中启用，其中负责沙田沥源社区会堂检测中心的承办商话，如果要在今个月中启用有挑战性，但如果电脑系统测试正常，相信问题不大。国泰航空的新合约的新服务合约签署限期昨晚届满。国泰说分别有 98.5% 的机师和 91.6% 的机舱服务员已经签署新合约。涉及2613名机师和7346名机舱服务员。国泰感激已经接受新合约的员工，并尊重部分员工选择不再受聘的决定，会为他们提供优于劳工法例要求的离职方案，亦都唔款员工亦都可休假计划的薪金。国泰又说，所有员工出年不获加薪，亦都不会获发今年度的酌情年终奖金。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说，希望公司承诺定时检讨薪酬架构，令员工愿意留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介乎21至28度，吹和缓的东风，听日转吹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日间大致天晴，星期日云量较多，下星期初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开下道中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大致系车多少少，车龙啊大消散。咁但系喺反方向咧，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近住浸会桥面嘅慢线又坏车咗路，影响到而家

One, two, three, four。 sorry， 这个拍子不是给你们，是给我们的。Live Band 透透先啊。好，再来。五六七八。 无论九龙定东涌，只要有歌你想送， Facebook、IG 搵数动，全城点歌大行动， 大行动。啊，冇噶 ，sorry 啊。 Live Band 起鼓啊，唔该。 在正式我哋呢一个全城点歌大行动之前，有一则重要嘅事情要宣布嘅。 系 咁就头先大家一路都听到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喺即系time beat 嘅时候咧，咁我哋都系自己口讲啦。 系啦，就冇嗰个六秒嘅报时信号嘅。 冇错啦，咁个问题咧就已经确定咗系因为电话公司嘅线路问题，所以暂时未知道几时能够修复嘅。咁我哋跟住落嚟今日以下时间唔同节目嘅主持啊、单位等等咧，都会继续协助。系啦，咁啊，继续去做呢个 announcement 嘅，咁希望大家见谅嘅， 造成不便，抱歉啊，好， 你意思对我系咪？对我造成不便啊， 大家啦， 我哋好快六秒就讲晒个抽嘢啊嘛，嗱，咁啊，今日咧，我哋呢个全城点歌大行动好犀利啦， 今日劲啦，真系岳阳啊，岳阳送上祝福啊！ 今日我哋先讲我哋嘅点歌对象，全香港听紧呢个节目嘅人，你都有权可以点歌。今日我哋嘅对象就系因为仲未知道结果，但系总之就系下一任嘅美国总统。 最紧要系其实大家依家同我哋一样，都系未知系边个嘅。咁但系咧喺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上边咧，都已经有两位候选人嘅嗰个一张合拼嘅相啦。 系 咁，大家见到咧就可以将你嘅祝福啊，同埋你想送嘅歌咧。留喺嗰边嘅， 有咩说话想同佢哋讲咧？咁样虽然佢哋唔会收到嘅，咁 同埋佢哋未必听得明嘅， 冇错啦。咁但系都叫做一个表达自己嘅心意啦，个关注啦，咁 同埋大家都知道今年咧，即系全世界都关注紧佢哋嘅，咁呢啲虚我哋苏动音乐梗系要衬下啦。 头先见到彭程喺出面撞到 K 哥，咦？今日点歌俾美国总统，几得意喎！你哋咁样，嗰个得意，哇！走音添。那個得意就好像剛剛 II 所說啊，你估那件事挺有趣的， 估你們不到就不知道走啊，你兩個 究竟是褒義還是貶義，真的沒人知道， 沒問題，那我們當然當他是讚賞我們前輩的讚賞來的嘛，令我非常之興奮啊， 多謝多謝，我們的進程很厲害，來到第三集而已，第一集就給 張竹君醫生， 第二集羅蘭姐，第三集就美國總統了， 是啊， 你想想我們哇， 第四集很難做了，你說那個人什麼身份地位啊，你說 送給神啊，到時可能要去到這樣， 我們應該就快到聖誕老人 了，是啊，聖誕節我們一早想了了，送歌給聖誕老人，你而家可以谂定啊，俾定过零月你谂，你好谂到俾我啦，当时 有咩圣诞歌想送俾佢？ 所以大家可以参与嘅呢个环节，而家你可以上网去到苏动音乐嘅，无论 Facebook 或者 IG 都得，你 search 就揾到，咁啊 follow like 下啦，咁 我哋已经物色咗一啲真系好好嘅选择，同埋好好嘅一啲祝福，都会喺我哋一间咧就系节目尾声之前啊，送俾我哋。未知道是哪一位的下一任的美国总统， 我一直都很害怕会不会我们准备的时候未知道到做节目这一刻已经知道了是哪个呢，幸好现在即是搞得很乱那边，所以我们就可以继续这样去走，但是今天阿琼我见你都留意得很多，今天都会 昨晚听演唱会的时候都是这样 update 回个票数、因为老老实实因为必须要讲呢19年20尤其是20年啦，全球的那个气氛是很紧张的、即是很坦白讲。咁同埋你都会有一种你真的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大事。咁的而且确即是美国是即是无论是地位啦定是对于国际的影响力都是很劲的嘛。咁大家又会觉得两个候选人似乎代表了以后对于世界那个政治局面不同的立场。 是啊，对。 系啊，即系咁唔同嘅立场嘅时候，大家就会谂啊，到底谁主白宫，谁又会影响成个世界嗰个运作嘅模式系点样？都明白点解大家咁关注嘅。 同埋，我觉得系疫症令到呢个全球一体化嗰样嘢更加强，就是、因为嗰个疫症系唔系净系单单自己地方事啦嘛，你系牵涉到一啲即系 overseas 嘅嘢，大家会搭飞机，好多一啲政策上面嘅会互相影响到嘅时候，咁变相就系你会觉得呢个世界发生嘅所有嘢，去到有一日咧。你會發現可能是會關自己事，咁所以就唔能夠再淨係睇自己地方，單單就睇咯。你睇其他地方，唔係就美國㗎，你好多你歐洲啊，你非洲嗰啲全部都有 有新聞而家大家都會睇啦，咁即係公平啦，我哋唔係就係美國咁，所以今日就點俾美國總統。咁所以係啦，我哋就覺得呢一個題可能都大家會有啲感覺嘅，特別呢段時間大家 keep 住睇新聞。 冇錯。 咁所以大家可以繼續啦，將你想講嘅説話、啲諗法，你可以 send 嚟。咁我哋兩個有咩説話想同佢哋講咧？呢個時候大家聽下，先聽阿瓊有咩想同下一任美國總統講咧？ 亲爱的下一任美国总统先生，你好。是你不会认识我。好公平的是，我都不知道你是哪位。因为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你们的票数仲统计着呢。我真的十分之困惑，为什么你们的新闻统计出来的票数好像个个都不同的？搞到我昨天看香港的新闻，看到我精神分裂。有人写话特朗普阵营轻易夺佛州，拜登阵营认为反胜机会渺茫。同一时间又有人写拜登指民主党迈向胜选，特朗普已经准备盛大庆祝。一看就知道你们两位都没有夹过，就出来见记者啦。不得不讲，昨日是我这么大个女第一次这么长时间望着美国地图。我明明会考和高考都有读地理，但是都没有试过这么长时间望着美国地图。多得我的拍档波胜提我，香港的会考和高考好像都没有特登去考美国地理。啊，那我就安乐晒了。讲到安乐，因为政权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我发现真的好多人好关心今次美国大选。我是咁听到啲人讲话，边个当选就会有边个边个唔安乐，佢唔安乐吓，我就安乐啦咁。身为天蝎座嘅我，其实以前成日都会咁谂，不过自从喺19年开始，我觉得安唔安乐真系冇得讲，冇得预，都唔准嘅。点会有人估到两年之间香港发生咁大变化？曾经我哋以为嘅安乐同唔安乐，好似都要重新定义，重新再去揾过。坦白讲，我系有好多疑问，好想问下总统阁下，你可唔可以好真诚咁样答我？喺你眼中，香港到底系啲乜嘢啊？地图上嘅一粒尘、一步棋，定系一粒糖啊？而香港喺我眼中，佢系我屋企。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家，虽然这排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没办法要选择离开这个家，其实我在他们的眼中都见到不舍得，但是好像除了离开，很多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唉，算了，跟你说这些你都只会回我一个说这些的表情给我。而我有些朋友呢，本来都打算搬去你那里的，不过他们都说要睇下边个赢先。唔知道当你听到呢封信嘅时候，你哋总统个选举有结果未呢？你哋两个边个赢啊？好啦，其实都唔重要，反正你都听唔明我讲咩。我又谂，反正你都听唔明，不如我就揀一首你点都听唔明嘅歌啦。因为呢一首歌呢，好多就算真係识中文嘅人都未必解得明嘅。 千丝百结心念突然掏空 Empty 千张百字十字没能力扫描这幻想，时间空间已空，风思想意志欲望默然吹送，声音色彩结构下意识依循凌风，飘渺聚散半空 Complicated， 然后泪光一面，我灵魂忽已醒觉出笑容， 差不多是这么上下啦。 仿似穿过一个梦，梦觉醒也是梦，然后夜空熄灭，看繁星一点一点陨落星缝，细听风铃来响彻记忆未。 Thank you. 心原来我心被抱拥，随风思想以致欲望残留心痛，声音色彩结构下意识追寻时钟，卷进下个梦，然后泪光一面，我灵魂忽已醒觉出笑容，仿似穿过一个梦，梦破醒也是梦。 好有心思啊！中间译俾佢听啊，empty 同埋 complicated， 但系呢个美国嘅地图其实真系地理好少特别去记噶， 讲啊嘛系啊， 我都系识城市嘅，因为睇 NBA 知道东西岸啊， 我都系，但系咧，因为每一次我谂住写呢封信嘅时候咧，我真系好想认真地用英文解阿 J 刘颖婷呢首最新嘅派台作品。风铃物语俾佢听，但我发现我直情连风铃物语我都冇办法解俾佢听。 Win a spirit story，、 oh, 我用系 Win Zero 东扑啊！ 好啦，咁究竟啊，我又写咗啲咩俾下一任美国总统呢 d e a r President， Hello， I'm a DJ from RTHK Radio 2。I go to school by bus. My pen is blue. My friend is you. 好啦，我已经将我最流利嘅英文讲晒啦，我都系讲翻广东话啦。喺我写呢封信嘅时候，我哋仲未知道最终究竟系特先生定系拜先生会成为下一任嘅美国总统。但系唔紧要啦，以你哋嘅地位，要揾个翻译好易嘅啫。再唔系用你哋国家嘅 Google 翻译去翻译以下落嚟嘅呢一段说话。都唔难嘅。你哋美国大选嘅情况，我哋香港嘅媒体都有广泛嘅报道，连我去餐厅食饭，隔篱台嘅叔叔婶婶都讨论紧，甚至乎连选美比赛都问候选佳丽，若果美国总统嚟香港嘅话，会带你去边做啲咩呢？早几日睇节目嗰度，我就讲过。如果你嚟香港，我会带你去西环嗰边。咁啦，我就唔识政治嘅，呢啲世界大事都系交翻俾你哋呢啲大人去倾啦。但做完正经嘢之后，我最想带你去体验香港嘅，就系去打边炉呢个咁地道嘅字，未必译到嘅，我翻译俾你听。I want to bring you to have hot pot， 仲要系任食嗰只。数翻第一位嚟香港嘅时任美国总统，已经数到克林顿。嗰阵系1998年嘅7月2号，佢坐住空军一号嚟到啱啱开嘅赤立角机场。虽然唔知嗰阵佢嘅行程系点，不过都应该系去礼宾府食下西餐咁咯。我就觉得唔够地道啦，因为我哋香港人嘅特色之一就系一年四季都可以打边炉，仲要系开住冷气打嗰只添。而去亲任食边炉。我哋最中意嘅就系劈美国肥牛啦，所以好想俾你体验一下香港食到嘅美国肥牛，同你喺美国食到嘅牛味道一唔一样呢？如果到时你真系嚟嘅话，记得话我知， 我一定会包场请你哋食嘅。至于今日，我特别拣咗一首歌送俾总统你。呢一只应该系呢期派台歌入面，你可以成只都听得明嘅歌嚟嘅。希望你中意咧。Yours sincerely, Bo Xing Yao from RTHK Radio 2。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Radio 2. This is my favorite program. So don't music. 继续。你仲有货嘅。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this new single called Softly by Tima and Jurisa. Jurisa 咯。系啦。哇，咁我哋喺网上面咧， 好惊啊！都得好出色啊！你 唉，好攰啊！咁啊，喺网上面有啲听众都有啲留言，希望俾下一任嘅总统嘅有一位咧，呢位IG 俾我哋嘅，佢就话希望下一任系无论系新上任定系连任都好啦，都唔好唔记得呢个世界有好多性小众啊或者弱势，仲系生活紧喺一啲恐惧之中咁样嘅。 嗯，我谂唔单止发生喺美国咧，希望全世界都系啦。咁 系爱最大爱噶嘛呢个节目。 系啦，咁样咁，但系有一个咧，我同波胜都觉得，无论系佢嘅留言定系佢拣嗰首歌咧，都系非常之有我哋嘅。心水之选嚟嘅， 系 佢就系想介绍呢个六过论啊，俾我哋下一任嘅美国总统。 六过论系讲咩噶？ 大家最出名嗰一句啊，吓，即系咧六个之即系灭亡啦，即系非兵不利也，非战不善，弊在路巡啊。 而佢拣嘅呢一首歌，充满住政治智慧喺里边，我觉得。大家认到未咧？差唔多到啦，到啦。冇错啦，就呢、是、位听众拣嘅《寻秦记》噶。 谁靠谁？春秋独自定天地号令，天 无谁，乱局亦一样人定，谁在篡改剧情？别高兴，别以为叫始祖，万岁千岁都会依你意愿来协助，下一世。你谁叫高祖？别要躲，天命最高。谁赢谁，不需一定。 这一首啊，陈秦记主题曲古天乐的《天命最高》，怎样用英文介绍给 President 听？ 我想解释《天命最高》是怎样的，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听众都很厉害，所以如果你知道怎样翻译《天命最高》 Destiny is the highest。 Your destiny，用 destiny 就是天命， 都是，都是，都是， 是啊，送这首歌给所有人，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 是啊，因为他是通过就暂时未能播